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Bonsoir， 大家好，这里是胶囊咖啡屋的第二集啊。 开始我就要打断你，为什么是 Bonsoir？别人也许是白天看的哟。 好吧，那就 Bonjour 和 Bonsoir。 可能很多人都忘了我们叫什么了吧。我叫 Eve， 我是 Jeff， 这是胶囊咖啡屋啊，来自巴黎傻娃。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网购这个话题啊，就是在国外是怎么进行网购的，在主要是在法国，在巴黎我们是怎么进行网购的，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 对啊，大家会不会觉得好奇怪，上一期聊了娘娘驾到，然后这一期怎么突然一下咚蹦到了网购的话题。 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嘛，因为最近亚马逊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尤其在法国现在这种状况，这个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啊。就是他关闭了他的仓库，因为被这个南戴河，法国巴黎南戴河地方法院起诉了，因为他还寄出了其他的 有可能的对于员工的就是身体健康造成的这种威胁，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嘛。 就是限制他只能让他寄这个食品啊，还有一些什么卫生用品啊，这些最基本的这些物资。那这只占到了亚马逊整个的这个业务量的10%，那他肯定还是无法接受这种限制的。那么他就干脆来了一个釜底抽薪，我就断掉这个业务，不玩了啊！一下7天，你想想，在目前这个状况下，大家都封闭在家，唯一能做的就是上上网、下下单，肯定是不能再去商场买东西了，商场都关门了。那这个时候亚马逊关掉了，其实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在法国到底大家是怎么网购的啊？其实，在国内网购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不是个事儿了。 对，因为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平台让你去选，基本上大家就那几个能反应过来的，马上打开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因为内容也比较集中， 少而精也 OK 啊。 对，也挺好。 即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内可能网购这一块包括快递也一直是在正常的运转着的。 对 对 对， 运物资也好，还是说日常的这种饮食起居也好， 对， 一直是在保障着大家的这种生活的。 那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其实说到国外的这个网购啊，跟国内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亚马逊，肯定是它是一个很大的网购平台，这个绕不过去的。那之后除了亚马逊之外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这种类似于亚马逊的这种网电商平台也在法国有很多。其次呢，还有一种可能我们国内人很少使用到的，就是一些品牌的自己在网上开发的这种网店，它直接在这个品牌的主页上下单，这是法国人经常会用的。 苹果呀，苹果 其实这是 好多新的 新东西。对对对，这个苹果是一个 心里特别痒痒。 哎，刚才Eve说这个很对啊，这苹果这是一个比较典型，在国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实这种模式在国外至少在巴黎是非常平常的，有很多百姓会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网购。那我们再说到亚马逊，今天我们先说一下亚马逊啊。 亚 马逊这个 也是很多电子产品。 对，其实它主要是做卖书，然后之后电子产品。那我自己本身我是有经历在亚马逊上买电子产品，真的便宜很多，尤其是在黑色星期五这样的电商节日的时候，他们也会过这样的节日，像我们的双十一，那它的东西也确实是，尤其是电子产品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对比一下实体店啊。我们先说亚马逊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是占到了整个在国外的这个电商的，不能说半壁江山啊，大概有到70%-80%都会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购买。 我昨天看到一个资料，就是美国市场啊，就是或者是北美市场嘛，然后亚马逊就占到它大概网上的网购业务的大概就是大概50%。但我觉得已经很牛了， 已经很牛了。在巴黎，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会再往上，因为这得益于比如说亚马逊它的这个运营模式非常非常的灵活，比如说它跟电商之间的这个配合，亚马逊有大概这几种方式，我大概总结一下亚马逊，比如说它有自己的这个经营的网店，自己的物流，那当然这是肯定是最快的，也是最有保障的，但是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其次呢，是有亚马逊独立的这种店家，但是呢，他用亚马逊的物流，他租用亚马逊的仓库啊，这就表示说它价格会相对来说实惠一些，但是物流也是有保障。那再次呢，就是比如说亚马逊独立店家，独立的物流，就是他不用亚马逊的物流，那就是这个时候就比较慢，然后呢，价格呢， 那就只是用了这个平台， 只是用这个平台来卖自己的东西。有人说，那这第三种谁会买呢？这个我跟你说，还真是我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就想买一个戴森的除螨吸头， 这个就不是 吸尘器、啊、 吸尘器的这个除螨的这个吸头，这个就不是很多店家会经营。那这个时候你就只能找谁会在网上卖这个东西，那就是那些可能个别的一些小店他挂在这上面卖这个东西，那我就买了。那次的网购经历，这是我第一次在亚马逊上买东西，真把我吓到了、 嗯、 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完全忘掉了。有一天我发现我回家的时候家里有一封信，这个信是让我到家附近的邮局去取一个包裹。 大概多长时间？这个 我至少3个星期，我已经完全忘掉我会买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当时是让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红车马慢啊，但是这是现今的巴黎，就是这个状况。 对对对对对，当然了，就后来我还是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亚马逊的物流，它更多的方式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东西它能包装到塞到你的这个邮筒里，它一定会直接投到邮筒里，这就很方便，直接拿就行了。一般1个星期，偶尔也会有家里边，比如说快递员打电话让你下去取，这种情况也有发生。尤其是现在像这种情况，它也会用这种方式来投递，比如说我们刚刚买的这个空调扇。那他就是这种方式打电话叫我下去取的。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他会让你去选一个你附近的方便的这个代收点， 投递点， 投递点、嗯、基本上这种大部分都是这个巴黎叫 kiosk， 其实就是它的报亭。他会代收这个东西。 我刚才还问你这个词。 对，他会就是相当于报亭嘛，因为基本上每一个地铁口都有报亭，所以即便这个东西这个报亭离你家不算太近，那你坐地铁过去其实也不是太麻烦，但也能拿到。但是你 怎么不麻烦？快递别人都送到家好不好？都扶上门好不好？ 但是这是巴黎嘛，而且 了解一下， 而且你还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报亭，每个报亭的关闭时间不一样，很有可能你们家门口的8点，他那边是7点半，你7:31就差1分钟，你去， 你 100%是取不上的，他不会等你1分钟1秒都不可能，哪怕他正在关门，他也不会给你拿这个快递，他会让你第二天再来。这是在巴黎这个取快递。当然，我们说到亚马逊它之所以这么火啊，不光是因为它店铺的这个合作，这个店铺的种类很多，很重要一点，它允许你跟卖和代卖。 什么意思？ 比如说、 这个在国内的网站上有吗？比如说京东啊， 现在很多了、 啊。 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圈的话，有些人会说你点我的这个二维码、啊、就会进去，就是宣传他的东西。比如说， 哦，对，我也被同学拉进了一个群， 对对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 这其实就是亚马逊很早以前开始搞的联合营销这种模式。当然这是网赚的一部分，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范畴啊。然后呢，我们今天说是网购，亚马逊这个平台我们就说了，它真的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一个是它的这个商家店铺确实是比较多，比较丰富，比较多元。再有一个呢，它的这个合作模式也是比较充分，也比较市场化的，所以它做的确实很 好。大概有3块， 对。然后呢， 一个是也是别人自己的店铺，但是用它的这个物流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既不用物流，然后也不是属于亚马逊的店铺的， 对对对， 这样三类 、啊、对对对。当然了，这个说到亚马逊呢，当然我插一句嘴啊，因为之前也出过一个新闻，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第二种，就亚马逊独立的商家，但是用它的物流，那就得租用它的这个仓库、这个仓库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有一些东西就如果它走得慢，那这个东西是占着这个位置的， 对。 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店主就会不要这个东西，因为它的仓库的这个租金已经远远超过了它这个物品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大量的电子产品被丢弃掉。据说有报道说啊，丢弃最多的是电子显示屏。 电子显 对、 就是显示器。 显示器，对对对。就我猜啊，可能因为它占地方，然后走的流量又不大，所以很多店家就扔掉了。这也是就是它第二种物流。虽然说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它物流又保证，然后价格又相对来说便宜一些，但是它有这个风险啊、对于商家来说会有这样的 风险。但我觉得是应该会被淘汰的。为什么？因为你电子产品本身一个更新换代很快，第二个你单独去配电子显示屏，那是就是咱们小时候的这种装配机的时代的。 我知道，我理解你当时说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比如说用平板电脑， 对、啊、 用集成这种方式，但是其实 一体机等等， 其实 不需要就单独再弄一个显示器。 我知道，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其实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会用这种方式，因为一个电子显示器跟一个主机的价格相对对比来说的话，其实它是有很大的价格优势 啊。 当然今天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啊。那亚马逊说完之后， 我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 没关系，可能没关系，大家就一起聊嘛。 我现在觉得，我现在看这个镜头，目光会不会很呆滞？因为好长时间都没有出门， 不会不会。 你看我也都没有洗澡。哦，对，是，你看这头发什么的啊，胡子，原谅我，原谅我。 没关系，没关系，主要就是聊天嘛，家常的状态。然后说完亚马逊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其他的这个网购平台，其实还是有很多。我先说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啊，叫 Wish， 它也是一个 app， 你下载下之后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在上面卖，它的特点就是很便宜，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法国这边的拼多多。 嗯， 那它其实主要特点呢，就是它会用利用价格比较低廉来吸引消费者。比如说，它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东西它会标出来原价是79欧，现价只要7.9块，那就10%的价格。当然，我不相信它79欧能卖出去，可是7.9块也确实值，那就会下单。再有一个，我在网上我浏览过啊，我发现了，比如说， 但是它是有门槛儿，是不是拼多多那种模式？就是说需要达到多少个人？ 对，拼多多是这样，但是 Wish 它是不需要的，你只要下单就可以。可以了，你比如说我在卫视还见过，卖华为的 U 盘，4个 U 盘，64G 的四个，只要5欧元，这个是非常便宜。因为如果你要是比如像法国这边的大地啊，或者 Fnac 去买这种电子产品的话，这 就是卖电子产品的实体店。 对对，这个一个 U 盘大概64G 的，我因为经常逛嘛，我知道大概是20-30欧，非常贵，但是这个平台就很有价格优势。 你看说四个才几欧？ 4-5欧。 哦，四个。 对对对，这非常非常便宜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真的物流非常慢，基本上都是从国内运过来。那这个时候一般情况下2个星期。 嗯， 这个是就是你如果淘这个实惠的话，你就要忍受这个物流2个星期。我觉得如果要是你不是很急用又想要这个东西的话，那还是值得等一下啊。这是 对对，是。所以那你比如说打这个时间差或者空间差的话，你刚才也提到，比如在亚马逊上它有那种叫什么，就是挂链接。 对对对，你可以就是等于是 你 蹭流量去 跟，对，你也知道国内的更便宜的这个进货的渠道。 对吧， 然后你到这边来，它单个的价格卖得如此之贵，哪怕就是在网上，对不对？ 嗯， 它现状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如果你能有这样的渠道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挣钱的。 对，可以挣钱， 打这个时间差， 打这个时间差， 大家在这边的人也都可以去忍耐说你这个物流的时间会长一些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状态。 对对对，就是当然了，肯定是，当然你说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是其实你比如说为什么亚马逊做这么好，就因为它把2个星期的物流缩短成1个星期。 嗯， 这个就是其实对，这是一个优势。就像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京东淘宝这样的，其实它很多就是物流上的优势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是 你 一定是 你想亲包邮，但是这边不可能啊。 亚马逊是包邮的 啊。亚马逊包邮。 嗯，还有这个 还是说达到一定的，就是 没有，亚马逊就是包邮的，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得选择它的会员 的， 对，会员的自营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它价格可能我觉得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它那个价格应该会比其他的是要高的， 当然是要贵一些，但是其实也没有贵很多。可能比如说同样用亚马逊物流的，我们说第一类就是纯亚马逊的和第二类半亚马逊的，这种两类呢，可能它两个商家可能相差10欧，比如说我们的空调扇，对，它可能会相差10欧，那我就 大概80块钱人民币。 那我尽量，我就十欧呢，我尽量还是就对比起来看的话，我肯定会选择 亚马逊，因为时间会更快。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再说，刚才说到的是这个 Wish 这个插件啊。Wish 这个软件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比如说物流这一块，亚马逊是包邮的，其实也不是完全包邮，它会收你1分钱的快递费，相当于人民币8分钱吧。 嗯， 就是相当于是包邮。 嗯， 但是呢 ，Wish 它是要收一定的邮费的， 嗯， 而且这个 实在太便宜了， 太便宜了。对，而且呢，它不是说你把一堆东西丢在一个购物车里边就一次付清，这不是的，它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邮费，所以你明白了吧？ 嗯， 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弊端，你要权衡。 进货的渠道也是不一样的， 去过渠道是不一样的，它来自不同的商家，而且这些商家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国。 因为其实好理解，商家都是要挣钱的，再便宜它还是有的挣。 对 对 对， 只是说它玩的游戏规则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以理解吧。这个东西它一个是要便宜，再有一个它一定要质量有保障，那其实它的选择性不大，那就只能从中国这边去进口了。说完这个 Wish 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个这边其实也是小有名气的一个 app， 叫做AliExpress， 其实就是相当于淘宝的海外版啊。 嗯， 我没有在上面买过东西，我会经常看。但是我 同学，你不是对之前跟同学之间还闹过一些笑话， 对对对， 说啊我们用的不是淘宝，然后说用这个东西，说啊这其实就是淘宝。 对对，他会说，我说我们在国内都用淘宝非常方便。他说哦，我们有 AliExpress， 很自豪的跟我说，哦，我说那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淘宝是一家公司， 所以 这个很有意思， 你更自豪。 对，但是你知道，这从一个侧面也知道，就是其实淘宝就是比如说AliExpress。在法国年轻人里面它是非常有地位的。 嗯 嗯， 有市场。 对，非常有市场。比如说像我一个同学，他是黎巴嫩人，他在法国留学，我们是在全媒体职业化这个专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上学，他就经常会在 AliExpress 上订一些东西。他也跟我说，他说物流会有点慢，比如2个星期，但是东西质量好，而且呢价格也便宜，那觉得这个很值得。比如说他买一个面包切面包的案板，那又不着急用， 对吧？然后又保证质量的话，那真的亚马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不，对不起，这说错了，就是 AliExpress 这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 AliExpress 呢，它有三点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在 AliExpress 上下单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东西介绍的太少了，就是你很难得到一个像咱们 我没有进过那个网页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描述一下。可能比如说现在有一些朋友他正在看，他也不一定手头有这个 app。 我会跟他介绍，比如说他不会像比如说咱们淘宝看淘宝的这个商品信息，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商品的图片，然后呢价格这次才一个 描述， 往下再往下拖的话会有非常详细的描述。那在AliExpress 上这个描述部分是几乎没有的，除非你很了解这商品。 它用的是法语嘛，比如说在法国版。 然后这我再接着说啊，然后再有一个还有一个痛点呢，是它的评论太少了，我没有办法知道别人使用的这个经历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就因为参考是一个很重要的我选择商品的一个理由，那这个我就不行了。 所谓的分享经济，你的分享在哪儿，对吧？ 对，一个是这个商品这个详细信息不够全面，再有一个是它的这个测评，它的这个评价太少。第三个就是呢，它的物流也是很慢，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两个星期这都可以忍的，那有时候可能三个星期它没有保障，它有什么时候寄过来你真的就说不清楚了，因为还存在一个国内跟法国这边的清关对接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觉得特别对于中国人要在海外等这个快递的包裹真的是很难熬的。 对，你想象一下， 对比啊，你在国内 对 上午下单可能下午就送到你家了， 对对对， 在 这 边完全不可能， 上午下午这是你就想都不要想了，这个 磨一下心情 还是 很好的。所以现在你看就是被港单就是被隔离在家，反倒觉得没有那么着急，就是因为你置不起那个气，你已经被磨平了你的这样的一种很焦急的状态了。 对，因为其实就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给你送就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就是像比如像我们家这个空调扇，它能五天之内给你送过来，我真的是非常感激了。 头天下单，第二天亚马逊嘿人就说要关闭所有的物流仓储中心，给我们急的。因为现在巴黎天真的是越来越热，尽管才4月20号，对吧？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好像还在穿羽绒服，但今年 对 哦啦啦， 那今年温度比较高，所以 短袖， 所 以以为寄不到，但是可是五天以后啊，刚才那个 Jeff 说了，就到了 ，OK。 再说回到这个 AliExpress 啊，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我说到了 AliExpress 有这么多痛点，然后我也一直在没有在上面下过任何一单，但是我还是没有卸载这个 app。为什么呢？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 AliExpress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拓展自己词汇的一个法语词汇的一个途径，真的 日常生活的用词吧， 真的， 对吧？ 你比如说像就是因为你在 AliExpress 上你搜索中文，它显示的宝贝就是当地语言是法语，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一般像生活当中的一些词汇我都知道啊，但是一些比较偏门的词汇的话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表达，而且字典里查不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电视播音员经常用的提词器，这个东西我一开始真的是不知道怎么用法语去表达，然后我就在 AliExpress 上搜索提词器，这时候就出来了很多宝贝是提词器这个东西，但是呢它显示的法语叫 Daily Bomb Dog， 哦，我瞬间就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表达了，所以这就是唯一的一个原因我一直没有卸载它， 处处留心进去 就是对，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啊。我相信如果要是在今天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节目的这些在法国留学或者正在学法语的人的话，不妨可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倒是真的不错。 谢谢 Jeff 老师，谢谢 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呢最后呢我们要说到的刚才提到的还有一种方式，法国人真的非常常用的，我也是，我跟 Eve 我们也是有过这种购物的经历，就是到这个品牌的自己的网站上去下单，直接去下单。一次呢是在这个Bon Marché， 我们去乐跑马歇帮别人买衣服啊，但这个衣服当时就断货了，服务员说我可以帮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服装的这个网站上，官方网站上下单，然后他就当场就帮我下了单，非常快，而且呢三天之后东西就寄到，从意大利就寄过来了，这个真的是这个物流是真的是杠杠的。 其实在整个欧盟范围内的这个物流快递 都 是有保障， 都是有保障，对，都还是挺快的，对。然后那这是有一次经历，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还是不错的，就很超乎我的想象。然后再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因为我是比较习惯于用意大利的一个牌子的这个 手工的做的这个笔记本，然后我每年都会买一个他家的品牌的日记本，对。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本呢，你如果你去一家一家文具店去逛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哪一家店会有，而且不一定有你喜欢的款式。那我就直接去他家的这个网站上去挑，然后我看到了哪个，我直接下单，也是三天之后就寄到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这里面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就是如果你要是真淘货的话，你肯定还是要去大型的购物网站。 对。 但是呢在巴黎的话呢，比如说像这个平时用的这个日记本，比如说像我们平时大家比较喜欢的比较有名誉的，或者是大家比较有这种口碑的这种羽绒服的品牌，你就知道它的质量，你就不会怀疑的，所以你基本上去他家这个网站上买就行了，我不用看太多的评价，我就直接下单， 包括号什么的，因为它也都比较，就规格比较统一， 对对对，所以就这对于这种方式就比较适合于这种购物方式。 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说在他自己商家的这个独立的网站上去直接下单订购，我就记得你去年买那个冰鞋的时候，但是那个好像也折腾了很久的时间，大概半个月还是二天， 可不止， 从什么地方给你寄 过来？可不止，这个是瑞士 啊， 在瑞士，对对对， 这很奇怪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冰鞋属于一个 缺货吗？还是 因为 定做的？ 因为冰鞋属于一个，就是这跟咱们平时网购的东西是不太一样，它属于一个专业产品。首先呢，它不可你个人是无法订购到冰鞋的，冰鞋全都有二级代理商。然后再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一个厂子里订，它有不同，有俱乐部，有代理商，还有体育用品店都在抢这一个货源，因为对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它是一个卖方市场。对， 看看这个人就是无意当中透露出这种优越感，全世界的人都在一个厂子订哦，那就意味着比如说世界冠军也跟他用的是同样的一款冰鞋哟。 那冰鞋其实不贵啊，对吧？人这尤其在欧洲这种东西就是 我觉得好贵的哟，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哦。 然后呢我们说到就是这种网店，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用这种网店呢？就是你对东西非常了解，你不用太多的评价，你就很放心的直接在上面订购就行了。这跟国内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内更多的时候都是一些品牌它直接在电商平台去开它自己的网店， 是 因为电商平台提供很大的流量，但是在这边其实真的这种方式在法国人这个消费习惯里面占了非常大的一块比重，就是他信赖这个品牌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再去平台上去淘，他就直接就在这个网站上去订购了，而且这个物流也是有保障的， 消费的习惯其实很难被改变的。 对对对，所以这 但是一旦改变了也是很可怕的。 是，就是，当然亚马逊肯定也是在做这，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其实亚马逊更多的它其实做的是一种就是快消品牌，对它，比如说它做书，它做的那个日用品比较多， 你刚才不是提到那个 Bon Marché 吗？我觉得就是可能比如说，你看咱们这期大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在聊购物啊，聊网购啊等等，对吧？我觉得说起来购物的话，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很多的心得，然后巴黎这边也。当然是很好买啊，对吧？比如像 Bon Marché， 它是属于全世界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 商场， 商场 对对对， 也在就在离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位置，大概走路半个小时的距离。我觉得就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也可以一点一点聊。我又想到就是上一次我们留的扣说啊，聊完娘娘以后还可以再去聊一聊海岩的作品，然后这次也留个扣说啊，聊完这个网购的话还可以再聊一聊巴黎的购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就像我们第二期节目跟第一期节目也隔了大概有两个礼拜，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 半个月的时间， 大家就有机会就聊一聊嘛，就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们。 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 其实我们是装着大家的，不是特别随性的， 我们就是比如赶上了有这个事情啊，大家会有触发了我们的一些点，然后大家就可以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就聊一聊这个比如说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这种比较大的反差的东西。但我其实我觉得共同的东西是更多的，但是不同的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少的，但是其实我们尽量找的一些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日常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小的东西。这样呢我们也算是跟大家有一个约会嘛，那就是有两件东西我们接下来找机会会跟大家再聊啊，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海岩的作品啊，有机会我们会一起再聊一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巴黎的这个购物，确实是有它的历史，有它的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下次如果您有机会来巴黎，或者再去商场逛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了，其实它不只是这种商业模式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历史沿革过来的啊？ 别您您的了，都是老朋友了啊。 好吧， 咱们就套个近乎，然后留个扣，接着再聊，有点念想。下次再见，我是 Eve， 我是 Jeff， 这里是巴黎沙娃之胶囊咖啡 屋， 拜拜 拜拜。